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喺明叔屋企点货，点完之后就准备去食饭啦。本嚟就冇打算遇明叔嘅，点知明叔啊厚住面皮系都要跟埋你。我边行啊边对明叔讲啦：啊，真系谂唔到你老人家从一开始就想玩我哋吓，屋企里头啊根本冇几样似样嘅嘢，呢次啊算我哋当黑啦，收到啲唔三唔四嘅嘢。嗱，今次啊，算系同你打咗个折头噶啦，我哋依家算系两无拖欠啦。等阵间食完饭就各走各路。阿香嘅事交俾杨雪莉，肯定就冇问题。俗话讲啊，女大不中留，我睇佢咧都唔打算再跟你翻屋企噶啦。所以以后咧，你就唔使再为佢操心啦。 阿胡老弟啊，唉，你睇下你啊，又见外啦。我哋虽然亲事啊冇倾成，但系我哋出生入死咗咁多日，交情啊大家都唔使讲啦，你话系唔系啦？我依家咧又唔想去西藏做喇嘛啦，我哋以后咧仲系要多啲来往。啊，呢餐我请，我哋可以一边食一边商量下以后啲生意嘛，你话系唔系啦？ 啊，我谂弊啦。呢条咁嘅老狐狸啊，一心想缠住我。呢个时候已经到咗路口，肥仔所讲嘅嗰间饭馆啦。我一睇原嚟系个面馆，连忙啊炒去明叔嘅话对众人讲啦。阿明叔一番盛情要请我哋兄弟食饭，不过时间太晏啦，我哋啊唔好掠佢咁犀利，随便食面就算啦。阿明叔，你喺北京嘅时间都唔短噶啦。北京嘅飲食习唔习惯啊？一提到食呢，肥仔就精神晒啦。未等明叔开口，就抢住讲咗一大堆地道北京美食。最后佢又讲啦： 既然明叔要请客啊，咁我哋性情难却啦。不如去食烤肉啦，点啊？食炸酱面啊，有鬼意思咩？ 明叔依家可能真係穷到窿啦。一听肥仔要去食烤肉，即刻就讲啦： 烤肉啊，我哋经常食啊，食都食到厌啦。炸酱面呢系最正宗嘅北京风味。我响南洋啊，早就听讲过噶啦，但系始终都冇机会试下。我哋依家一齐入去试下，睇下系咪真系咁好先。 说话之间，四个人迈开大步入咗面馆。店堂唔大，属于北京随处可见最普通嘅嗰种炸酱面馆。里头嘅环境呢唔算好干净。呢个时间只有零星几个食客，我哋就揀咗张比较干净嘅台坐低，先要咗两支啤酒同二窝头。冇几耐，服务员就为每人上咗一大碗面。肥仔唔系好满意，埋怨明叔孤寒。大金牙今日兴致都好高，食住炸酱面就对众人讲起身啦，讲嘅都系饮饮食食嘅嘢。明叔听完啊，连连赞好，对大金牙竖起大拇指啊，讲啦： 原嚟金牙仔啊，唔单止眼力好，仲识美食之道啊，随随便便都讲得咁有章法，真系全才啊！你哋话系唔系啦？ 讲下讲下。呢条老狐狸又劝我继续摸金啦。大金牙听到明叔系咁响度劝，讲到有咁好啊，得咁好，佢都不免有啲动心，亦都嚟问我啦。 胡爷啊，兄弟亦都系呢个意思。依家潘家园啲生意真系好难做啊，留嘢越嚟越多，啲坚嘢越嚟越少。只以呢样嘢揾餐晏仔啊，真系迟早实听饿死。我眼力虽然都几好，但系铲地皮又收得几多件坚嘢啊？听讲两湖嗰边山里头仲有好多古墓，我哋不如趁机做几单大嘢， 咁下半世就唔使忧啦。 我心意已决，但系咧，我仲想听下肥仔嘅谂法，于是系问肥仔啦。嗱，肥仔，明叔同大金牙嘅话你都听到晒噶啦，你系咩意思？不妨讲嚟听下。肥仔佢啤酒啊灌咗两啖，大大声咁讲啦。 哎呀，以我俯首甘为孺子牛，天生为人民服务嘅命呢，去到边度都系辛苦命噶啦。不过话时话咧，呢次咧我就讲句心里话啦。我话老金明叔啊，唔系我批评你哋两个啊，你哋两个真系衰得滞啊。你哋就唔傻，但系问题咧系你哋当人哋系傻嘅。系如果话我哋夹粉去赌酒，就凭你两个嗰副咁嘅衰样，一个成日有哮喘，一个又几廿岁，仲成日谂埋晒啲咁嘅衰嘢，你老尾啊挖坑刨土爬入爬出嘅功夫啊，仲有嗰啲出人命嘅事啊，仲唔系全部指意晒我同老虎咩？我同你哋讲，想赌酒咧，你哋两个自己拍档，自己系赌到狗，冇人拦你。但系赌斗呢家嘢咧，我就玩厌噶啦。以后肥爷我咧就要去美国发下西洋财啦。 肥仔嘅话直接了当，顿时啊窒到明叔同大金牙冇嘢好讲。大金牙依起棚牙，牛咗半日先嚟问我： 阿胡爷，咁系咪真噶？你哋真系决定要同杨小姐去美国啊？这个美国有咩好啊？美国虽然物质文明啊发达，但唔系咩都有噶。嗱，第二啲人唔好讲啦，单系讲我哋北京啊，天坛嘅明月，长城嘅风，美国就冇啦。再讲啦，你又点舍得我哋呢啲亲朋好友啊？ 我听大金牙讲得好真心，都好感动。自古以嚟，大多数摩金教位择符之后，都选择咗遁入空门，青灯古佛度过余生。因为经历嘅事情多咗，最后难免会生出一种感悟，攞钱换命唔值啊。另外最主要嘅，黄白之物系万恶之源，古重中人名气几乎件件都系价值不菲。如果可以成功咁渡掘一座古墓，就可以发一大笔横财。但无论动机系乜嘢，都会引发无数嘅明争暗斗、腥风血雨。名气引发嘅所有罪孽，要论出处，恐怕都要归罪于发掘佢出嚟嘅人。我就对大金牙讲啦，我哋呢啲人冇咩本事，就快要被社会所淘汰。我哋唔可以将希望全部寄托于赌斗，咁样嘅话，将来嘅路只会越行越窄。所以我同肥仔要去美国，要响新嘅环境里头重新开始，学啲新嘅嘢，将总路线同总任务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，去创造一种同依家唔一样嘅人生。肥仔奇怪咁问啦： 咩总路线同总任务啊？我点解唔记得我哋制定过咩计划嘅？你咪大只讲啊！ 我就话啦，我都系今晚见到嗰只茶杯先谂翻起身。今后我哋嘅总路线系发财，总任务就系赚钱。听讲美国嘅华人社区有个地方号称系小台北，等将来我哋揾够钱，都要响美帝国嗰边建立一个小北京，腐化下嗰班美国佬先得。大金牙好激动咁对我讲啦， 仲系胡爷系办大事嘅人，咁宏伟嘅目标，我就真系从嚟谂都唔敢谂啦。不如带埋兄弟一齐过去建设小北京啦。 肥仔接口讲啦，如果肥爷我发咗达咧，就将佢老尾帝国大厦上边插满晒冰糖葫芦。讲完，三个一齐哈哈大笑。好似依家就企咗响帝国大厦楼顶咁， 讲咗一阵笑，气氛就缓和落嚟啦。我问大金牙： 是不是真的想跟我们一起过去美国？大金牙和我情况不同啊，大金牙的父亲身体不好，我家人呢都在干休所养老，肥仔家是没有人，所以大金牙和我们不一样，不可以说走就走。大金牙很郑重地说， 我啱先劝你哋唔好去美国，咁咪唔舍得你两位啫。你哋远走高飞，留低我一个人喺潘家园，仲有咩意思啊？讲句老实话啦，我算系睇透噶啦。潘家园嘅生意再做佢十年，都系冇咩出息噶啦。我个心咧早就想出国去闯下噶啦。我哋老祖宗留落嚟嘅古物，有无数绝世孤品都落响国外。如果系我去咗美国可以发达嘅话咧，第一就系收翻几件好嘢翻嚟，呢个系兄弟我毕生嘅夙愿。其次就系将我屋企嗰个老爷子都接埋过去，等佢老人家都享下洋福啊。可惜我啊冇海外关系。想出国啊，真系难过上天。胡爷，你可唔可以喺杨小姐面前美言几句，将我都带埋过去啊？听讲美利坚合众国，唔单止物质文明高度发达，而且喺文化上边亦都系兼容并蓄，连鸡鸣狗盗之辈啊，喺嗰边都有用武之地。你睇下我呢两道散手，是咪都揾到下食呢？ 我心諗人多夠熱闹，费事我同肥仔到咗嗰边生活咁单调。但係杨雪莉毕竟唔係人贩，只好暂时应承住大金牙先，返去帮佢讲下啦。於是我同肥仔大金牙三个人开始合计，点样将手里头嘅嘢尽快出手，三个人总共可以夹几多钱，到咗美国之后去边度睇脱衣舞表演啊？咁倾到热火朝天，将明叔冷落向一边，几乎就系当佢透明啊！但系明叔就冇忘记佢自己 啊！有冇搞错啊？你哋以为美国嘅世界真系咁好捞噶？啊！不过话又讲翻转头，流落美国嘅宝贝啊，的确唔少。据讲世界上最值钱嘅一件中国瓷器。亦即是元青花纯化天渊瓶，就在洛杉矶的一位收藏家里头。还有乾隆大玉山亦都在美国，样样都是价值连城。不如我都跟埋你们一起去，我们想啲办法将啲嘢全部搞去过嚟，将来资金充足了，还可以继续做股市生意。呢种生意啊，搵钱先够快啊嘛！你话系唔系咧？ 我对明叔讲啦，你自己想去美国咧，咁系你自己嘅事，我哋系冇权力干预。不过睇在我哋共事过，都喺昆仑山鬼门关度转咗两圈先翻到嚟嘅人，我奉劝你一句啦，你都咁大岁数啦，到咗美国之后少打少闹，系咁以做下古玩生意。够养老咪算咯，就咪挂住咩东山再起，做咩种子生意啦。呢次昆仑山仲未吸取教训咩？就算係将冰川水晶丝运返嚟呀，钱係搵咗啦，但係老婆冇咗，契女又唔跟你，剩返两个败家仔，呢笔生意呀係赚定係蚀，你自己都识计啦。再值钱嘅死尸呀都唔够再生嘅人有价值啊！讲完呢啲话，我就算系对明叔做到仁至义尽啦。睇下差唔多啦，就辞别明叔，同肥仔大金牙打道回府。虽然决定要去美国，亦唔可以话走就走，出国前仲有好多事要处理。大金牙将屋企安响北京，呢段时间呢，佢同肥仔两个去变卖古玩。我就返咗趟福建探亲，之后又去探望咗几位牺牲战友嘅屋企人。期间仲同肥仔去曾经插队嘅内蒙行咗一转，前后一共用咗将近两个几月嘅时间先将所有嘅事忙完。返到北京嘅时候 已经是隆冬时节了，距离我们出国的日子只有几日，眼睇所有的事都已经准备完毕。最近就是日日忙住同啲熟人饮酒告别。呢几日杨雪莉想同我出去行下，睇下冬天嘅北京。于是我就带住佢去到北海公园。由于连夜嘅西北风，地面上显得格外干净。1983年底嘅呢个冬天似乎特别寒冷，空气好似冻住咗咁，一吸气就冻到入心。到咗日头，风系细咗好多啦，但系天总系灰蒙蒙嘅，睇唔见太阳响咩位置，可能响天黑落嚟之前会落一场大雪。北海公园位于故宫嘅西北角，有千年以上嘅历史，曾经系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嘅皇家禁苑。走向湖畔，睇住北海湖中嘅琼岛白塔，带住几分萧索。我觉得冬天嚟呢度真系冇咩值得玩嘅，但系出国在即，都唔知道咩时候再翻嚟北京，不免对呢度嘅白塔红墙有啲眷恋。天气虽然冷，亦都唔系咁在意啦。杨雪莉嘅兴致好高，佢已经提前将阿香接到美国安顿落嚟，喺美国治疗精神病嘅陈教授病情恢复得亦大有起色。这个时候看到结冰的湖面上有很多溜冰的人，其中有几个人是老手，不时还卖弄着各样的花式，一阵是蜻蜓点水，一阵是指燕穿梭。于是我们停下来看了。杨雪莉对我说，这里真是热闹啊，在冬天的古典园林里头滑冰的这种乐趣恐怕是得北京才有的。我随口就答了，啊，咁啊，梗系啦！纵然系五湖嘅碧波，四海嘅水，都不如响北海湖上溜冰咁爽啊！杨雪莉又问啦：听你咁恋恋不舍嘅意思，系咪有啲后悔要同我去美国呢？我知道呢件事令你有啲为难，但系我真系好担心你再去倒斗。如果唔响美国日日睇实你，我根本就放心唔落。我话啦。开工就冇回头箭，我都已经下定决心去美国啦，当然唔会后悔啦。虽然我确实有啲唔舍得离开中港，但系等我将总路线、总任务彻底贯彻咗之后，我仲可以带你翻嚟玩噶嘛。讲紧嘅时候咧，我从衫袋里头揞出一枚摩金符递俾佢睇啦。你睇下呢样嘢，我同肥仔都已经除咗落嚟啦，算系金盆洗手噶啦。呢世人再都唔会去做赌斗呢个行当啦，除非寿星公吊颈嫌命长啦，我哋以后都只系会做正当嘅生意。摩金教尉都要戴摩金符，佢就相当于一个工作证，而且某种意义上佢仲代表住运气，一旦挂喺颈度就永远都唔可以除低，因为一旦除咗落嚟，亦就暗示住运气要中断啦。再戴上去的话，祖师爷就不再保佑，只有在决定结束职业生涯的时候才会选择择符的，亦就是相当于绿林道上的金盆洗手了。极少有人择符之后再重操旧业，当年姚陈长老就是一个例外。为了协助杨雪莉的外公谢姑哨，姚陈长老择符之后再次出山，结果就死咗喺黑水城嘅西下藏宝洞里头啦。杨雪莉见我早已经将摩金符摘咗落嚟，显得颇为激动，对我讲啦：自古以嚟有几多古墓被挖空，能够保存落嚟嘅，多数都系有其特异之处，里边隐藏住嘅凶险太多啦。所以我始终担心你去倒斗，依家你终于肯除低摩金符，咁实在系太好啦。到咗美国之后，我都唔使再担心你会偷偷溜返嚟倒斗啦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，我唔将总路线贯彻到底呢，我就誓死唔返嚟。我听讲啊，美国咩都好，就係飲食習慣同埋生活作风唔係咁容易接受。嗱，我听讲美国人嘅飲食係好单调嘅，饭又做得好粗， 两块硬刮刮的面包，中间随便夹两片番茄，同一块不生不熟的煎牛肉。再不是呢，就将啲烂菜叶切碎直接食㗎喇。咁就话係一餐饭喇。我喺云南前线食嘅嘢都好过佢啦。我哋唔会日日都食呢啲嘢吓嘛。我觉得美国人呢实在太唔会食，而且係太唔识食啦。唔怪得美国咁有钱，怕全部都係从嘴里头悭出嚟嘅。点会日日要你食汉堡包呢？中国餐馆喺美国都有好多。你想食嘅话，我哋可以日日都去。咁生活作风又系咩意思呢？啊，呢个你都唔知呀？嗱，我爱你呢句话喺中国呢可能一世都讲唔到几次。但你听讲喺美国两公婆啊，就我爱你呢句话啫。一日讲一次，咁就意味住夫妻两个离心离德，马上就要分居离婚㗎。早午晚各讲一次是啱啱好，最好起床睡觉再讲多两次，即使一日讲十次都冇人嫌多。有时候打长途电话就是为了讲这一句话，吟吟沉沉咁讲极都唔厌，你话怪唔怪呢？我諗呢种传闻大概都是真嘅，因为呢我仲听讲美国大兵喺战场上面受咗重伤，死唔断气嘅时候都要祝福战友转告佢老婆咁样一句话。我就装作奄奄一息，上气不接下气个样子接住讲啦。 阿钟伟啊，应承我，请帮我转告我太太，就话我爱佢。 讲完啊，我自己已经笑到肚都挛埋啦。杨雪莉亦俾我氹到笑起身，但係佢又讲啦。 老虎你真係唔正经啊。咁有咩好笑啫？呢句话唔单止可以用喺爱人或者情侣之间，对子女父母都可以讲㗎嘛。爱一个人就係要让对方知道佢对自己有几咁重要，咁都係好正常好有必要㗎嘛。以后我都要你日日讲十次。 胡八一以后有冇日日讲十次我就唔知啦。不过鬼吹灯讲到今日就全部播讲完毕，好多谢各位嘅收听。因为我暂时仲未确定到会开讲咩故事，所以喺度同各位讲声再见，我哋后会有期，各位请啊。